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4集《瑞王》一。第二日一大早，沈信和罗雪燕随着沈秋便进了宫去，一直到了下午才回来。文惠帝恢复了几人的官职，也将虎符还给了沈信。那些冲入御林军的沈家军再次收回沈信手中，沈信却不见得有多高兴。痛苦是最能磨练人的意志的东西，在小春城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将一盘散沙的罗家军训练到优秀出色的境地，沈信比起两年前更加显得宠辱不惊。对于文惠帝这打一个巴掌给个甜枣的做法，倒是并未表现出太多的神色。倒是沈信和罗雪燕进宫不久后，沈府竟然派了人来到了沈庙这里，邀沈庙回去坐坐。沈庙懒得理这些人，直接让下人当他们不在。沈家来知会的人等了好久都没有信儿，先是在门口求软说当初都是一场误会，到了后来就大骂沈信夫妇无情无义，不孝子孙，听得罗玲连皱眉头。罗谭是个性子冲动的，立刻就冲出门口将沈家的人大骂了一通。罗谭是在小春城从小跟姑娘们打嘴仗长大的，说的自然也是刁钻无比，把个当初沈家人落井下石的嘴脸又重复了一遍，说的沈家那些人啊都是面红耳赤，终是受不了周围百姓的指指点点，夹着尾巴逃走了。待沈信他们回来后，沈庙将此事告知，沈信默了片刻，招手吩咐莫晴日后在府门口多安排些护卫，竟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铁血模样，这倒是正对罗谭的口味，让他拍手称快。罗雪燕在饭桌上说道， 三日后是朝贡日，咱们都要去宫里的，下午啊让裁缝过来裁些新衣，尤其是檀儿和娇娇，咱们两年都未在定京，不晓得这时候啊新的又是什么布料样式，总归不能落了后。 说到最后，看着沈庙目光又颇为满意。若说两年前众人还对沈庙有着草包之称，如今两年后再看沈庙，却是已经脱胎换骨，这一般秀美清丽，再加上通身的气度，怕是公主也要逊色三分的。 进宫去？ 罗谭有些兴奋。 那不就可以看到宫里的人吗？是不是还能看到秦国和大梁的人呢？我听闻秦国人皆是生得高大，大梁皇室的人更是美貌无比，不知道这回能见着几个。 罗雪燕失笑道， 咱们明齐的人也是不差的，若是檀儿在朝贡宴上看到了心仪的公子，姑父和姑母也会为你打听的。 罗谭听闻自己的终身大事，丝毫不觉得赧然或者害羞，反而说道， 我可不急，倒是小表妹得认真考虑考虑，小春城的那些个人小表妹瞧不上，定京城的勋贵公子可多了，若是小表妹有瞧得上的，得先为自己考虑啊。 说着他促狭地看着沈庙一笑，沈庙扫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倒是一边的罗玲拿着筷子的手一顿，目光有些迟疑。待到了下午，果真是有裁缝来与他们做衣裳了。文惠帝为了拉拢沈信，刚回来的那次进宫也赏了沈信不少赏赐，其中有几匹成色极好的布料，刚好可以用来裁衣裳。刚好已经是深秋，罗雪燕让裁缝量好尺寸，给两个姑娘一人做了好几件，连冬衣都做上了，又挑了好些首饰让人送过来，端的是要将两个姑娘打扮得光鲜动人。其实不是罗雪燕故意要这么做的，朝贡本就是大事，明齐必须在秦国和大梁面前展示最为富强的一面，文武百官携妻带子个个都要穿着华贵，不能丢了明齐的脸面，否则便是天下的罪人。罗玲也会一同前往，这一回沈信打算在兵部给罗玲谋个差事，也算是锻炼他的能力。 在这之前，自然是要先带罗玲熟悉一下自己的一些同僚，日后也好有个帮衬。在这等待的三日里，沈妙每日都听着惊蛰和谷雨在外头打探的这三年里发生的事，全当是听个玩意儿。不过令他诧异的是，京城的风仙当铺在沈信去小春城的不久后也就关门了，不知道为何前些日子才重新开张，说是掌柜的出了一趟远门才回定京城不久。冯安宁晓得他回来了，倒是让人给他捎了封信，说是本想亲自来找沈庙的，可是反正朝宫宴赏会见面，倒是不必走这一趟了。除了冯安宁，苏明朗竟然也给他下了一封帖子，歪歪扭扭的自己还是背着府里人让自己的小厮给他送过来的，这瞧着也让沈庙哭笑不得。就这么打打闹闹陪着罗坛逛酒楼，转眼就到了三日后的朝贡。明旗朝贡是整个王朝的大事，一大早南山的钟鼓声就响了起来，街道上商贩们谈论的也都是此事。然而皇家法典，百姓们无法进宫，只得在宫墙外听着声响和动静。大多人都羡慕官家，官家的家眷能进宫，若是官再大点的，连朝贡宴都能一同参加。看着江山富贵华宴，总归给人一种盛世歌舞升平的错觉。百姓们总是十分质朴的，他们只看得到眼前，觉得这名旗江山真的能够千秋万代的一代代的绵延下去。鲜少有聪明人看得明白，这外敌未侵，内忧加剧，不过是风雨飘摇之态，便是做足了脸面，又哪里真的能够高枕无忧呢？沈信的车辇在宫门口停下，早已有外头准备好的工人将他们一行人领进去。罗坛好奇地四处张望，被沈秋按着脑袋，免得他冲撞了宫里的贵人。罗玲倒是显得十分稳重，虽说是第一次进宫，做的也是妥帖无比。等到了祭典的高地，文武百官也都来得差不多了，撞鼓声、奏乐、百发礼炮冲天而去，端的是隆重威严，赫赫天威。帝后高坐正座之上，沈庙抬眼看去，文惠帝龙袍在身，神色稳重威严，仿佛和两年前并未有什么不同。可若是仔细瞧去，如今行走间却要身边公公搀扶了，脚步也不若从前一般有力，到底是老了许多呀。傅修仪跟着诸位皇子站在一侧，如今他风华渐生，在一众皇子间显得极为出色，本就是最年轻的一个，如今这般的俊美修长也惹得在场不少高官女眷偷偷地往那头瞧。傅修仪终究是到了连光华也掩饰不了的地步了，想来他的各位兄弟也不若最初的那般放心于他了。沈庙也往傅修仪那头看去，只是目光落在的地方却是傅修仪的身后一众朝臣里的青衫男子。那人气质清高出尘，在一众朝臣中也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别扭感，看着不像是个官，倒像是个读书人。此人正是裴郎。裴郎所站的地方是傅修仪的身后不远处，这样的场合以傅修仪这般谨慎的态度，显然如今是十分依仗信任裴郎，才会给裴郎如此大的体面。似乎是察觉到了这一头的目光，傅修仪忽然侧过头看过来，沈庙眼光流转，一瞬也不曾停歇。傅修仪在人群中看了片刻，又转过头去。而在客人的上座边却是坐着一男一女，两人皆是十分年轻。以至深秋时间，天气其实是有些凉的，便是那些为了争奇斗艳穿得花枝招展的官家女儿们亦会披上披风省得着凉。这少女却是穿着薄薄的金纱长裙，上头绣着繁复的花样，这一般的针线大抵要绣上一年半载才可完成。这少女眉眼生得也精致， 只是动作却不甚恭敬。便是那祭奠官开始念祝词的时候，一时面露不屑地扫着众人，神情不见一丝恭敬。这少女便是明安公主。明安公主身边的是秦国太子黄甫浩。黄甫浩比明安公主要好些，至少不如明安公主的放肆表现的那般的明显，人就是笑眯眯的看着台上的流程，仿佛是真心为明齐朝贡感到与有荣焉。只是这样的笑面虎之下，反而更让人觉得心中发寒。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